第二课，眼睛、耳朵的响应。对话。 快一点，打扮好了没有？迟到的话，音乐厅就不让我们进去，表演恐怕就看不成了。 好了好了，马上好。你不认为我们应该穿得正式一点吗？万一别人都穿得很正式怎么办？ 我想只要穿得整齐就可以了。我第一次去看表演的时候，以为要穿非常正式的服装，没想到平常的穿着就可以了。 这是我第一次去，可不能丢脸。 听我朋友说，有一次他穿了短裤和凉鞋，就被挡在门外了。我同意你的看法，去看表演时穿着整齐，对演出者也算是一种尊重。 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不太一样，在我的国家，欣赏艺术表演也算是一种社交活动。 怎么说呢？ 我们边走边说吧，免得迟到就得等中场休息时间才能进去了。准时也是一种礼貌。 在路上。 对了，你刚说的社交活动是什么意思？ 因为我们没有夜市， KTV 也很少，一般人下班后晚上能去的地方不多。欣赏艺术活动可以跟朋友或同事联络感情。 说到联络感情，后天我和建国要去看电影，一起去吧。 你说的是英文系的林建国吗？ 就是他，你们很熟吗？ 哎，别提了，上次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去看电影，他又擤鼻涕，又不停地咳嗽，还忘了关手机。 哇，怎么那么没有水准？感冒的话就应该在家休息，看电影时手机应该关机。 到了到了，还好还有15分钟才开始，我先去买一本表演手册。 我去一下洗手间，等一下里面见。 进场后。 你的手机关了吗？ 谢谢你提醒我，要不然等一下手机响了就糟了。 嘘，表演开始了。 生词一。 一，李云珍。二，眼睛。三，耳朵。四，响应。五，打扮。六，音乐厅。七，表演。八，整齐。九，穿着。十，丢脸。十一，短裤。十二，凉鞋。十三，挡。十四，演出者。十五，尊重。十六，社交。十七，免的。十八，中场。十九，准时。二十，礼貌。二十一，或。二十二，熟。二十三，提。二十四，咳嗽。二十五，关。二十六，哇。二十七，水准。二十八，手册。二十九，洗手间。三十，提醒。 三十一，想。三十二，糟。三十三，虚。三十四，看不成。三十五，联络感情。三十六，擤鼻涕。 短文， 享受艺术的生活。今天是白如玉来台湾以后第一次到国家戏剧院看表演，她觉得非常兴奋。她跟李云珍约好了晚上要一起欣赏一场现代舞的表演。在美国时，白如玉曾经看过一次现代舞的表演，她觉得现代舞很难懂，但是很有意思。另外，李云珍还特别强调，今天晚上表演的团体云门舞集在台湾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千万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。国家音乐厅在国家戏剧院对面，在那里可以欣赏到各种音乐。白如玉小时候学过钢琴和小提琴，特别喜欢古典音乐。他打算下次邀请李云珍一起来听音乐。白如玉的父亲是画家，他受到父亲的影响也非常喜欢画画。除了音乐、舞蹈和绘画以外，他对文学、建筑和电影等艺术都非常有兴趣。记得刚来台湾时，他常去参观寺庙，他认为寺庙最能表现出传统建筑之美。他还听他的同学高桥健太提过，台南有不少古迹，其中最值得欣赏的就是台南的寺庙了。百闻不如一见，下次一定要去看看。由于白如玉的中文进步了不少，除了参观寺庙以外，他还常去看中文电影。上个周末，他看了一部台湾电影，剧情非常特别。他想，导演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现代人孤单寂寞的感觉吧。男女主角都是台湾目前最红的明星，他们的演技不但好，男主角还得了今年金马影展的最佳男主角奖。白如玉有时逛街经过台北101大楼附近的商业广场，或周末去淡水老街附近，都看到不少街头艺术的演出。在我们的生活中仔细留意的话，处处都是艺术。捷运站或公园里也有不少装置艺术可以欣赏。如果说食物能填饱我们的肚子，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的话，那么艺术就是眼睛和耳朵最丰盛的享宴了。 生词二。 一，场。二，强调。三，团体。四，千万。五，钢琴。六，小提琴。七，古典。八，画家。九，画。十，舞蹈。十一，文学。十二，绘画。十三，等。十四，寺庙。十五，表现。十六，知。十七，剧情。十八，导演。十九，锁。二十，红。二十一，明星。 22演技。23德。24讲。25广场。26货。27仔细。28留意。29处处。30满足。31丰盛。32国家戏剧院。33云门舞集。34国家音乐厅。35金马影展。36现代舞。37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38百闻不如一见。39老街。40街头艺术。41装置艺术。42填饱。43口腹之欲。